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到积德累功，在汇编解释里面引用了《凡四训》里面积善的一段话，那一大段以前虽然讲过好多次，总是要时时讲。为什么？虽然讲过了，我们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要多想一下，要将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，将做不到的原因消除了，我们先有救。否则的话，眼看着我们前途一片黑暗，就要走向三途，要走向地狱。这些都是事实，而且我们往往将它疏忽了，我们没有行菩提道，我们行三恶道。所以这番开示就非常重要，它节录的文章很长，我们只采取辨别善恶那几条跟大家再一次来研究。了凡四训里面讲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这个端就是端正的行为，曲就是不端正的行为，有阴有阳，阳是你行善，大家都知道受社会大众赞叹，阴是你做善事没人知道，天地鬼神对你的报答非常丰厚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。他讲了这么多，帮助我们辨别。善恶两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很难辨别。所感得的果报吉凶祸福，非常微妙。前面我们读过，正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，就是一个因果报应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团体， 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。而家我哋讲到呢个地球，呢个世界，各位细心去思维观察，又何尝唔系因缘果报呢？所以佛家用因果两个字概括咗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唔单止世间法系因缘果报，出世间法亦唔例外。经论里面常讲佛法因缘生，透彻因缘果报的道理和事实真相，那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对这个事实真相迷而不觉，那个人就叫凡夫。了凡先生就将他自己一生修学的心得写了那十条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我们必须要细读深思，奠定学佛做人的根基，善莫大言。他有几句话讲得好好，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为行持，岂知造业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这几句话讲得好。他是真实的教诲，是他自己一生真实的心得。你想断恶修善，你对断恶修善的道理不够透彻，未能明白，往往自己以为做了好事，其实是造业。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时时可以见到，尤其是近代人不读古书，我们要知道古书上的记载是历史的经验，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经验，它差误不大，可信度很高。如果我们凭藉自己一生的经验，你一生亦不过是几十年的经验而已，比起人哋几千年嘅经验差远啊！往往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善，造作感召嚟嘅灾祸，自己唔承认，呢啲系天然灾害。一下就将那个责任推出去，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，自己是个大善人。不知自己造业啊。我在讲席中亦常讲，世间吉凶祸福，哪个做的？ 个误嘅人知道系自己做嘅，迷惑嘅人将责任推俾人，同我冇关系。个误嘅人知道系自己做嘅，自己冇做好，自己疏忽咗。尤其是喺而家，我哋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足为世人做好榜样，咁就系自己造业啦。我哋做得唔够好，诸佛菩萨示现喺呢个世间，亦系咁感叹自己做得仲唔够好，感化唔到世人。佛菩萨将责任归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大德。为什么佛菩萨没有办法度世人？佛家常讲，末法时期法弱魔强，魔亦做种种事现，魔以种种诱惑这个世间人，烦恼业习深重，迷惑颠倒，认假不认真，魔投其所好，魔教人什么？教人贪嗔痴，教人自私自利，佛的教法啱啱跟他相反。世间人难接受，这个是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。佛家亦常讲，佛唔到无缘嘅人，众生唔回头，佛冇能力帮助佢。真正肯回头，佛先能帮助佢；唔肯回头，佛仲系做种种事件。仍然苦心咁启发，希望佢回头。呢种系佛家嘅大慈大悲，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佢喺真偈里面举咗个例子，讲以前有啲读书人去见中峰和尚，中峰和尚是元朝时候人，以前读书人多多少少都会涉猎佛家经典，他们向中峰禅师请教，佛家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他说现在看到有人行善，但是家道好衰，有人作恶，那个家业非常兴旺，他说看到这些现象，佛家讲善恶报应 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中风禅师回答那几句话好好，他说凡夫你情色未断干净，烦恼习气你都还在这里，智慧未开，道眼未开，将善当作恶，将恶当作善，这种颠倒是非往往有之。自己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回头，反而怨天尤人，说老天爷不公平，没有报应，那错了。中风禅师那种讲法正确的。善恶两个字，好像我们大家都认识，其实不认识。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善恶，真正懂得善恶的人，先会断恶修善。现在他没办法做到断恶修善这两个字不认识了。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际，你能懂得几多？于是那些学生就问中风禅师，那你的看法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中风禅师就问他，他说打人闹人是恶，赞叹人礼敬人是善，你说对不对？他们都岌头，是对的。中风禅师说错了，你只是看在相上，现象上，你没有细心观察。如果那个人是真心爱护他，打他闹他，是叫他回头，那打他闹他是善了。赞叹他，礼敬他，如果巴结他，有求于他，贿赂他，那是恶不是善。只是从外表形式上你看不出来，你要深一层去观察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贪财妄取这种是恶，廉洁有操守这种是善，那是从表面上看。中风禅师答复摇头，未必然也。善恶有个标准，不算是很高的标准，是个普通的标准。我们要知道，凡是有益于人的，有益于社会的，有益于众生的，就叫善。只要有益的，打他闹他亦是善， 凡是有益于自己的就是恶。巴结人、谄媚人那种礼敬是恶。为什么？求自己的名闻利养，是为私不是为公。所以世间人往往只睇表面，睇唔到用心。世出世间圣言，都教我哋点样用心，点样能存好心。嗰个心系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人，念念要存呢种心，你嘅行就善。如果念念为自己，那个心就是恶，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做种种好事仲是恶。谚语所谓沽名钓誉，不是真善。死了之后还要入三途，人天都无份。这个道理我们不知不得。人天如果没有份的话，各位想想，你还能生极乐世界吗？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大善啊。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我们只要心真意诚，放心大胆做去，不要有顾忌，我好心做那件事情，那些钱被人乱花，事情做不成功，那是他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各人有各人的果报，前一个时期我从澳洲回来，李会长跟我说，福建有间寺庙，和尚为了贪财，老和尚身上有钱，将老和尚杀了，盗取老和尚人民币300,000逃走，逃到北方去。但是没几耐，那个人被捉回来了。捉回来之后当然是死刑。那间寺庙的钱财是我们这边谭禅老法师布施的，是给他见子用的。谭禅法师知道这件事情入头，罪有应得，各人是各人的果报嘛。谭禅法师发心见子，纯善，没有一点恶意恶心。你们见财起意， 杀人窃盗，咁系你哋嘅罪行。绝对唔系谭禅法师有意陷害人。佢里头一啲善恶果报，我哋要清楚。何况谭禅法师送嗰啲钱嘅时候，就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布施俾你，系我嘅因果。你哋自己嘅造作，将来所受嘅果报系你哋嘅因果。佢话讲得咁清楚，讲得咁明白。各人有各人嘅因果报应，任何人都代替唔到嘅。所以念念为利益众生，那个心是善心，是好心，绝对无私欲在里面。绝不求报答，这种是真善，而且行善无条件，无条件是真善，有条件是假善，不是真善。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做了一些好事，都附带很多条件，所以果报不好。凡是无条件的布施、无条件的供养，自己心底清净，无为而为，果报厚，福报大。这些理佛经里面讲得多，儒家道家讲得亦不少。这些事古今中外，如果我们冷静一点、客观一点，在现实环境里面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真正想行善，要在心底上做功夫。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起心动念和这五个字相应，言语造作和这五个字相应，是真善。如果和这五个字相违背，善就不真，就不纯。怎能和这五个字相应？咁係我哋要明白、要學習嘅，唔單止係喺菩提道上奠定咗根基，喺做人嘅道理上，佢亦係根本。所以呢兩個字，我哋唔可以唔多用啲时间嚟讨论。我哋依了凡居士嗰个纲领做一番 研究的功夫，以它为基础，再推而广之。断恶修善，积德累功，可能会收到啲效果。如果唔细参深究，恐怕我哋将善恶两个字搞颠倒啦，做一身罪业，自己仲以为喺度修善，咁就大错特错啦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